十年怕井绳，死活不进城了。桂儿娘是个病身子，大半辈子锅台转，比秋二蔫子更怯场，而且他也怕看兄弟媳妇儿的脸子。那位兄弟媳妇儿虽然不是千金小姐，名门闺秀，本身也不过是个菜市场卖瓜果的售货员，却眼眶子开天窗，横竖看不起乡下人。 我去！ 有人高叫一声，这是他们的小女儿韩露。秋儿蔫子的日子越过越紧，却人丁兴旺，连生了六个女儿，偏还要追彩号，想得个儿子。病病歪歪的桂儿娘生下第七胎，退下衣包子一看，还是个丫头片子。这个丫头片子与众不同，咕咕坠地，嗓门子比大胖小子还高八度，碗瓜却个儿大，漏斗嘴能吃。桂儿娘一连串生孩子，瘦得皮包骨，奶水一胎比一胎少。韩露又比六个姐姐肚量大，吸干了桂儿娘的筋骨，未老先衰，像熬焦的油灯碾子一样。连生七个女儿，本来已经是家门不幸，却还要听闲言碎语风凉话，两口子一气之下，从小就给韩露女扮男装。榆林村邱家的祖先在大和尚保镖，邱二蔫子也会几套拳脚，亲切道框传授给小女儿，长大能打架，遇上强人不吃亏。韩露长到十四五岁，还不懂得穿红挂绿，抬手动脚都像个半大小伙子。韩露进京也不能不梳妆打扮，东家借一条裤子，西家借一件褂子，短茶茶的头发戴一顶军帽，光着脚丫子穿凉鞋。榆林村外一条公路，从榆林村口到北京朝阳门外的红庙车站票价七毛钱，从红庙到曹八字居住的抗洞胡同坐无轨电车还得打一张一毛五分钱的车票，韩露往返一趟一块七毛钱。穷家富路，桂儿娘给他带了两块钱，这两块钱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拴在筋骨上，摘下来心疼的像割下一条子肉。大热天儿，母鸡歇伏不爱下蛋，供销社收购鸡蛋才五毛七分钱一斤，攒上这两块钱就像燕子衔泥。韩露身背一只金条大筐，装上六个斗大的西瓜，一百斤沉重，直奔长途汽车站，手把方向盘给个县长都不换。司机和售票员一见韩露的西瓜垂涎三尺，不白送个西瓜解馋，不许上车。韩露狠狠地啐了这两个馋鬼一口，不上车省下车钱，给老爹买半斤酒喝，给老娘买一斤蛋糕吃，走七十二里还能观赏沿路的风光景色，也免得晕车而令人作呕。韩露从十二岁就能跳两大烧水，早就磨出一副铁肩膀，背起这一百斤重的西瓜筐哼着歌走路。沿路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路标，他每走十里歇一歇脚，坐在树荫下吹风，口干舌燥就走下坡路，从小河岔子里捧起水喝，又拔下几根田芦根，一边走一边吃也能解渴。从太阳升起走到太阳落山，北京到了。曹八字家住三间大北房，上下玻璃窗，屋里满堂花里紫檀的家具。他浑水摸鱼破门而入，抢占了私房，